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日本。一艘以科考为名义的日本捕鲸船最近再度出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国际舆论的纷纷谴责之下，日本人为什么对捕鲸这件事儿如此的执着呢？然后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来关注庞大的莫斯科地铁里有没有除了交通之外更多的秘密呢？节目里我们还要来关注每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两个大型的旅游展，今年北京也登上了新加坡的旅游国际展。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日本的捕鲸业是日本渔民在政府的鼓动之下以科考为借口进行的捕鲸活动，早就被国际社会广为诟病。尽管国际社会各种动物保护组织就此问题给日本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但是日本人依然我行我素捕杀海豚和鲸类。那么日本人在捕鲸问题上为何如此的执迷不悔呢？3月28日，又一艘日本捕鲸船打着科考的名义出海捕鲸了。好，我们先来听这个报道。 和歌山县太地町是目前日本最主要的捕鲸基地之一。28号上午，当地渔民乘坐捕鲸船前往宫城县及北海道海域开始捕鲸活动。这艘捕鲸船隶属于当地渔业协会，船上除了渔民外，还有日本鲸类研究所派出的调查团队，随船考察鲸类的生存状况。据悉，本次捕鲸活动将从4月上旬持续到10月，预计捕鲸数量将达到当地每年170头的捕捞上限，占到日本整体捕捞量的约40%。虽然日本方面强调每年的捕鲸活动是为了收集鲸类年龄分布、食物链结构等数据，属于科研而非商业目的，并未违反1986年通过日本也加入的全球禁止捕鲸公约。但实际上，日本每年的鲸类捕捞量仅次于并未加入这一公约进行商业捕鲸的挪威，位居世界第二。另外，此前也有媒体爆料称，受日本政府委托进行科研捕鲸的两家单位，日本鲸类研究所和共同船舶株式会社，实际上是宣传捕鲸活动正当化的机构和日本鲸肉的主要销售商。日本市场上流通的鲸肉中，70%以上都出自这两家机构。虽然这种打着科研旗号的商业捕鲸行为屡遭非议，但日本政府依然在过去10年间累计向从事捕鲸活动的机构提供了近8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8亿元的资金补助。有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日本每年人均食用的鲸肉量仅为30到40克，已无捕鲸的实质性需求。但包含造船、捕捞、加工、运输、零售等环节的捕鲸产业链，让日本迟迟不愿在这一问题上松口。仅在太平洋海域，日本就有大大小小的捕鲸船1000余艘，渔民及关联产业从业人员达到10万人，成为和歌山县等沿海地区的重要支柱性产业。出于保护地方产业、维持既得利益等考量，外界普遍认为日本在短期内仍然不会终止大规模的捕鲸活动。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3月28日，又一艘日本捕鲸船从日本的和歌山县出发，打着科考的名义再度出海捕鲸了。应该说，日本是一个注重生态保护的国家，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在捕鲸问题上如此的执着我行我素？尽管被全世界广泛的抗议呢，但是这种行为仍在继续呢？好，下面我们就来为您做介绍。日本的捕鲸历史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前的绳文时代，在当时日本的和歌山地区、富山地区都出土了大量的鲸骨、鲸皮等等捕鲸的遗存物。 公元八世纪起，史书就有日本人正式捕鲸的记载。到了奈良镰仓时代，捕鲸记录越来越多，鲸鱼成为当时民众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内容。而到了江户时代，鲸鱼成为了江户、大阪等地人们喜欢的料理。日本的商业捕鲸始于17世纪，即日本捕鲸协会称，捕鲸已经成为了日本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禁止商业捕鲸的做法会掠夺日本文化和传统里的重要部分。在日本有一个鲸鱼博物馆，博物馆的负责人曾经告诉美国媒体说，捕鲸不光是一项职业，是历史。日本的捕鲸协会在其官网主页上称，在日本历史当中，人们通过捕鲸产生了信仰，民谣、舞蹈、传统工艺等等众多的捕鲸文化得以传承。那么由此看来呢，捕鲸这项活动在日本的历史传统文化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地人认为是无法割舍的，不捕鲸的话，很多传统文化就无法传承下来。那么眼下在日本真的有很多人吃鲸鱼吗？这是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在日本人的传统观念中，鲸鱼只是鱼的一种，鲸鱼也是一种食物而存在着。日本的渔民很难理解国际社会对于他们的指责。日本大地町渔民认为，海豚也是一种鱼，海豚肉是一种食物而已。实际上，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以后，日本人食用鲸鱼的比例就在不断的下降，目前他们的食鲸肉的比例十分的有限。日本朝日新闻在十年前统计过，当时调查就显示，在日本的国民中仅有 4% 的人是常吃鲸鱼肉的， 9% 的人呢偶尔吃鲸鱼肉， 53% 的人压根儿没吃过，另外还有 33% 的人表示他们这辈子都不会吃的。而为了重振鲸文化，日本政府开始对捕鲸业提供大力支持，每年不需斥资500万美元在国民中推广食鲸的文化，还在全国设立了鲸鱼美味协会。古代日本生产力不发达，捕鲸数量很有限，所以从捕捞鲸鱼到吃鲸鱼肉的传统仅限于沿海地区。鲸鱼肉在日本的大肆推广呢，是在二战结束以后，当时日本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民众营养缺乏至极。驻日本基地的美军元帅麦克阿瑟将军下令盟军司令部放松对日本渔船捕鱼的范围限制，允许他们在附近岛屿里捕捞鲸鱼，大肆捕鲸，帮助日本解决了当时的饥饿问题。在二战前后极端困难的时期，鲸鱼肉一度大大缓解了日本的粮食危机，为当时的日本人提供了宝贵的蛋白质。东京农业大学教授小泉武夫的著作《鲸鱼救国》一书中写道，在1947年，在日本食肉供给量中，鲸鱼占了动物性蛋白质供给的 47%， 而在捕鲸量达到顶峰的1957到1962年间，在动物性蛋白来源获取上，日本国民对鲸鱼的实际依赖高达 70%。甚至在1954年，日本的学校午餐法要求在小学初中提供鲸鱼肉，改善孩子们的营养状况。现在在日本，很多年过六旬的老人对鲸鱼肉是有一种特殊情感的。时至今日，鲸鱼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有一种其他鱼类不可取代的地位。鲸鱼博物馆、纪念碑、资料馆林立于全国各地。在人们对于动物变化观念已经大为改变的今天，日本的年轻一代还会支持捕捞鲸鱼吗？1986年以来，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是禁止商业捕捞鲸鱼的，而日本呢，却是我行我素。目前，日本的一些小型鲸类捕杀行为在日本国内也是合法的。2006年11月，雅虎日本网做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居然有超过90%的日本人是支持重开商业捕鲸的。2012年10月，日本研究中心面向全国展开了一项调查，其中参与调查的 27% 的人表示日本呢是可以继续捕鲸的，只有 18% 的人说应该停止，其余 55% 的人表示无所谓。由于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对以科研为目的的捕鲸给予了豁免，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也允许科研捕鲸所获得的附录二所列的鲸类标本的贸易是合法的，但一旦被确定是科研目的，那么全球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各项义务的违反就不存在了。 而日本人认为他们的科考行为呢是符合1986年通过的全球禁止捕鲸公约，因为该公约只是严格禁止了世界各国进行商业捕鲸，但是没有禁止以研究为目的的限量捕鲸活动。日本水产厅官员森下丈二曾经解释说，采用致死性取样的主要目的是要计算小须鲸的群体参数和进行各种生态研究，需要通过选择性的减少某些物种的数量来保护渔业资源，促进一些经济价值更高的种类如蓝鲸的恢复。曾经出任日本驻华大使新闻文化中心主任的井出敬二也曾经对媒体表示，把鲸鱼肉利用为食品投放在市场上，这和科学捕鲸是两码事儿。日本人顽强地相信他们捕鲸是出于科考的目的，但现实真的只是科考吗？来自日本鲸类研究所的统计数字显示，日本的鲸肉供应量已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到现在呢，已经翻了5倍不止。围绕着捕鲸活动，日本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市场和产业。捕鲸产业在日本整体经济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对于日本沿海地区的经济却十分的重要。目前日本仅太平洋地区就有捕鲸船1000艘，工人10万，并有北海道函馆市、和歌山县的太地町以及山口县下关市等6个捕鲸基地。其中像太地町是一个非常小的乡镇，没有其他的主要产业，人们就靠着捕鲸捕捞海豹为生。目前日本的小型鲸鱼捕杀行为本身呢确实是合法的，也难以从生态角度来进行谴责，因为这些鲸鱼的生存数量目前没有受日本捕捞的影响。比如日本太地町渔民捕捞的宽吻海豚，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把它列为了无危物种的动物，也就是说它的目前种群数量呢还是比较庞大的。日本水产厅认为，日本近年来的捕鲸数量有所减少，为了防止滥杀，每个地方政府会设定捕杀的数量。像座头鲸这类珍稀的鱼类，日本在2007年12月便宣布不再捕杀。至于日本人为什么非常顽固地坚持捕鲸，日本业内人士曾经谈到过，也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因为现在呢，鲸鱼肉的商业价值并不是很高。日本的冷库里也储存了大量的鲸肉，对于捕鲸的坚持并不是国民需要吃，文化原因也居于其次，也可能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的博弈。对于极其依赖渔业的日本来说，捕鲸是他们观察、研究、控制海洋渔业的一颗棋子。日本主张的南极捕鲸权也是出于政治的诉求，坚持日本沿海的捕鲸也是大致相同的。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许多去莫斯科访问过的朋友都对那儿的地铁印象深刻。地铁不光是交通工具，还是建筑艺术的集大成之所在，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地铁。目前莫斯科的地铁长度是全球第7，客流量是全球第4。1935年的5月，当时的苏联政府出于军事考量，开始开通了莫斯科地铁。地下铁道也是考虑了战时的防护要求，可以供400万人在那里掩护之用。多年来，围绕着莫斯科地铁流传了很多神秘的传说，比如说这里有很多的秘密线路，仍未被开拓使用等等。人们发现，除了跟地铁相关的一些军事机密之外呢，围绕着地铁还有很多神秘的、难以解释的奇特现象。好了，今天节目里，我们就随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刘晶和吴云一起走进莫斯科地铁，来听听他们的介绍。莫斯科地铁真有那么多秘密吗？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Иначе устаю от земли чужой. Непонятно. 每一位地铁乘客都能在车厢里看到地铁图，上面标注着首都地铁正在运行和在建的线路与站点。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即使在最为详细的地图上，也未将莫斯科地下所有的铁路路线标示出来。 比如不为人知的二号地铁，或者官方文件中定名的第六号工程，专门设有政府地下铁路系统。该系统将市内和城郊的所有战略设施连接在一起，这是莫斯科地铁的主要秘密之一。 资料显示，苏联时期曾经建设了150多公里长的二号地铁秘密路线，其中包括将克里姆林宫和弗努科沃以及多莫杰多沃机场连接起来的路线。在莫斯科的西部，据说还有一座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地下城，深度为120米，这是一个庞大的地下掩体，可以容纳15000人，这里有电影院和体育馆，装备先进，一些民居类似于酒店里的豪华套间。地下仓库里如果装满了食物，可以供地下城堡自我供给25到30年的时间。 据传，工程结束后，苏共中央总书记列奥尼特·勃列日涅夫前往参观，他对掩体设施非常满意，并宣布工程状态符合苏联与美国发生核冲突的要求。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象征着两大超级强国冷战的工程并没有实际应用，而且他们迄今为止都还存在。据说在神秘的二号地铁支线可以进入地下之城，这条支线经过莫斯科河下，并且通往莫斯科大学主楼。我不知道这条信息是否属实，但是我有位熟人确认，在体育馆站和大学站站点区间，他从车窗曾经看到过那条神秘的地铁线。 在外国人的眼中，可将俄罗斯与什么联系起来呢？航天、伏特加还是套娃呢？通常首先进入大脑的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据吉尼斯记录一书，这是世界上最为流行的武器，被106个国家的军队和特种部队使用。目前世界上大约有1亿支 AK 冲锋枪，比其他所有品牌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设计的这款冲锋枪被认为是20世纪的最佳武器，甚至上了一些国家的国徽。 1949年，苏联军队开始列装这款冲锋枪，当时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还是一位普通的士兵，也许正是因为了解普通战士的需求，才使得这位自学成才的发明者创造出高效并且结构简单、服务方便的武器，甚至不懂军械的普通人也能够拆卸与组装。因为其结构简单，生产成本非常便宜，在一些生产这款武器的国家，销售仅仅是一只鸡的价格。1947年，因此向发明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获得一级斯大林奖和红星勋章，奖金数额为15万卢布。按照那个时候的标准，这是一笔巨款，可以购买10辆胜利牌小轿车。卡拉什尼科夫生于多子家庭，他排行第七。这位年仅28岁的小伙子很早就知道需要给亲属提供经济上的支持。2013年12月23日，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去世，享年95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日，他都在思考善与恶，在人的行为和内心深处总是相邻为伴。临终前一年半，这位著名的设计师给俄罗斯东正教会宗主教基里尔写信，阐述自己内心深处因为他的发明而导致很多人死亡的煎熬。他对宗主教写道，我发明的枪械有15万多件，这些武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保护祖国免受敌人的侵犯，然而我的冲锋枪却使得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尽管死去的是敌人，但是我也有罪吧。 确实，这是一个沉重的、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 新加坡很注重发展自身的旅游业，不断地打造着各种人工的新景点，而同时呢，新加坡人也以爱玩著称。每年在新加坡三月底四月初都有两个大型的旅游展与公众面世，届时呢，全球各家旅行社都会拿出自己最新的旅游产品来与新加坡民众进行分享，欢迎他们去自己那里旅行。在很多国家的旅游从业者看来呢，新加坡游客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群体，因为他们不仅消费能力高，而且非常的守规矩，有很好的文明素质。在今年新加坡的 Natas 旅游博览会上，魅力北京展区闪亮登场。北京也是希望能够用更多的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呢，来吸引新加坡游客。好了，我们来听新加坡新传媒集团958城市频道的主持人梁平为大家介绍每年的春季新加坡的两个重要的旅游展。 一个是规模比较大的啊，第52届 NATAS 旅游展在3月23号开幕。在去年2月的这个旅游展呢，总共就吸引了超过11万人次参观，可说是打破记录。那么今年呢 ，NATAS 旅游展继续进行，这是每一年哈、都有的这个旅游展。另外一个旅游展呢，另外一个旅游展叫革新旅游2018顶级盛会，同样的也是在3月23到25号，不过地点不一样。这两个旅游展入场都是免费的。新加坡人是越来越喜欢出国旅游了。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的数据显示，新加坡人出境次数比前年增加 4.4%， 而不少新加坡人通过参观旅游展来挑选旅游配套。那么这两大旅游展就是 NATAS 旅游展和革新旅游展，参展商纷纷就推出了优惠配套和促销活动以吸引顾客。为期三天的第52届 NATAS 旅游展在新加坡博览中心举行，由全国旅行社协会主办。开幕当天是由德国驻新加坡大使沃尔西里桑德博士主持开幕仪式。那么沃尔西里桑特博士致辞的时候就介绍了德国各地的名胜和风土人情，希望更多新加坡人选择到德国旅游。还有一个旅游展，就是同样一天举行的，就是革新旅游展了，在金沙地下二楼展厅开幕，也吸引了不少访客前来了解不同旅游配套和热门旅游景点。新加坡人喜欢尝试各种不同旅游线路，所以旅行社也推出不同的配套，比如说更有冒险性的活动项目。你知道吗？这个旅游展呢，早上10点才开放让公众参观，有很多人呢、早上6点多就来排队了。为什么那么早来排队呢？因为这些促销活动啊，有的就是限首50名幸运儿啊，所以呢就七早八早来排队了。那么有的顾客就是喜欢到这个旅游展先拿资料，然后呢就再去另外一个旅游展啊，就是两边跑了。也有很多人喜欢游轮配套的旅游哦，尤其是老人家坐游轮旅行是最轻松啊，不必舟车劳累。这回的革新旅游展，其中有一家大的旅行社曾兄弟旅行社，它有个很吸引人的促销活动，就是第一次以买一送一的方式，让1000位游客到欧洲、日本等国家游玩。够吸引人吧？难怪每一年的这个旅游展呢，哇，真的是挤爆了。话说回来，越来越多新加坡人倾向于这个探险式的旅游，到欧洲旅游的人数也增加。旅游业者就表示了，去年参加欧洲行配套占据了旅游总数的30%。这次的革新旅游2018旅游展有超过10家旅行社参展，其中大概有6家就推出欧洲型的配套。面对强烈的竞争，旅行社真的是各显神通了。新加坡人很喜欢在旅游展买配套，除了有很多的优惠，另外一点就是可以面对面了解细节，就更加的亲近。